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咨询电话400-606-1039。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陈宇等人来到了莫斯科，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莫斯科的伊格洛夫却有些可疑，他直接让陈宇他们联系时空宇宙安全局，这让众人感觉到了危机的存在。就在此时，肖恩却说带大家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肖恩说，你们跟我走，我有个办法。什么？去了你们就知道了。几个人也没有多想，就跟着肖恩一路前行。当他们抵达肖恩所说的地点时，着实都有些惊讶，因为坐落在他们眼前的就是鼎鼎大名的托尔斯泰庄园。虽然是在不同的宇宙当中，也许会有些微差异，但他们都能认出这就是托尔斯泰庄园。你要做什么？陈宇问。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老兄，你怎么想的？你疯了吗？ 王腾追问。 哎，伙计们，首先这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但是又出乎人的意料，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过夜。其次，如果有人跟踪我们，我想应该就是前行者，也许就是伊格洛夫，那么这栋房子里一定装有报警系统。你们觉得当地人如果发现有前行者闯入托尔斯泰庄园，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不惜一切抓住这些前行者。还有就是，我一直想参观托尔斯泰庄园，正好今天晚上就可以如愿了。 反正时空都能错乱，你这点疯狂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今晚就住这里，艾琳娜说道。不过这里毕竟是名胜古迹，会有警戒系统。 这些警戒装置对我们来说就像是打俄罗斯方块一样简单呀。 晚上他们入住在托尔斯泰庄园内，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完全悄无声息，即便附近的野猫也无从察觉，自然他们也没有触动任何报警系统。他们来到了一楼宽敞古朴的大厅，里面的摆设看起来就好像托尔斯泰并没有去世，只是今天出了门还没有回家而已，一切就如当年那般。他们仿佛一下子回到了18世纪， 他们透过窗口看着外面一棵棵粗壮的大树，每一棵树都好像是一部深沉厚重的长篇小说。托尔斯泰，他让我想起了之前在南同城见过的伊如法师。我想每个平行宇宙当中的托尔斯泰应该都是很伟大的。陈宇说道，看起来应该是这样的，只是希望这里的托尔斯泰没有对歌德出言不逊。 你们不会介意我选了托尔斯泰庄园吧？ 不，不会。艾琳娜笑了笑，托尔斯泰也很伟大，虽然比起歌德还是差了一点。 幸好我们这五个人当中没有俄罗斯人。 我想在二楼的某个房间里应该会有一架钢琴，陈宇说。几个人上了楼，果然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看见了一架老式的钢琴，墙上有一幅托尔斯泰画像，是列宾所画，旁边还有托尔斯泰夫人的肖像画。他们并没有点灯，因为怕被人发现，所以只是借着手机里的光来一睹托尔斯泰庄园内的景观。托尔斯泰庄园里的这间屋子让陈宇想起了他曾经和莉迪亚一起在房里弹钢琴的情景，那段日子就像天上的云，清闲无忧。陈宇看着这架老式钢琴，幻想着莉迪亚就坐在琴凳上，十根纤细的手指在黑白世界上轻盈飞舞，弹着他最喜欢的德彪西。 这个托尔斯泰的肖像画和我们在宇宙里看到的有些不一样啊， 王腾说。 不过应该还是这里的列宾画的。 这什么？陈宇看见钢琴上叠放着一份文件，他打开一看，泛黄的纸上全都是曲谱，他看了一下署名，竟然是托尔斯泰写的。真没想到啊，这里的托尔斯泰还是个音乐家。陈宇说着，在我们那个宇宙里，托尔斯泰只是喜欢音乐，他邀请过拉赫玛尼诺夫这些音乐家来家里做客。 也许啊，天才在不同的宇宙中显露的才华也是有所不同的。 李耀杰说道，你手上这首 C 小调钢琴协奏曲的作者是拉赫玛尼诺夫和托尔斯泰两个人。 看起来好像是更长一些，下面还有一首曲子是柴可夫斯基写的，赠给托尔斯泰的一首钢琴协奏曲。 托尔斯泰毕竟是个伟大的作家，我想这里应该会有一间书房，我很想去看看。 肖恩说着一边往楼下走去。他们来到了楼下的一间房间，这里就是托尔斯泰的书房，里面的书架上有很多名著，主要都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是陈宇看了一圈下来，却没有找到《活尸》这部书。猜测，可能在这个平行宇宙当中，托尔斯泰并没有创作《活尸》，也或许是他没来得及写。他们又回到了一楼，墙角处放有一些农具，是托尔斯泰和农民一起干活时用的。在桌面上，餐布餐具都摆放得很整齐。 咱们今天晚上就睡在托尔斯泰的卧室？ 王腾问。 不，我们就睡在二楼的走廊上，毕竟是文物，还是不去破坏比较好。 肖恩回答他。陈宇环顾了一下四周。哦，昨天晚上你和莱斯利先生下棋的时候到底聊了些什么？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托尔斯泰庄园，我就把之前莱斯利先生给我的一样东西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肖恩说着，从行李中拿出了一本书，在昏暗的手机光线照射之下，众人看见了上面的俄文。艾琳娜起初愣了一下，随后问道，这是托尔斯泰的活尸？ 对，当时跟莱斯利先生下棋的时候，他把这本书给了我。肖恩说，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意，后来在飞机上我随便翻了一下这本书，看见里面有一张字条，是莱斯利先生写的，他让我把这本书带到这里， 并且让我们小心真正的活尸，也就是电脑人。他说是赫尔墨斯创造了电脑人。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把这本书给我们？难道仅仅是让我们物归原主吗？陈宇问。他没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啊，他甚至可以直接让俄罗斯官方的人把书送回去。还有，他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这本书应该不是原稿，我想在哪儿都能买到。但是德鲁伊教徒一向都神神秘秘的，无论怎么样，既然他让我们把书送过来，我们就把书放在书架上好了，否则你们会以为这个宇宙里的托尔斯泰真的没写过《活尸》这本书呢。 说着，肖恩将这本《活尸》放在了书架上。当这本书放到书架上的时候，他们突然感到地面在震动。艾琳娜惊声问道：“怎么回事？这是个机关。” 陈宇瞪大眼睛，扶着墙，仔细观察周围的变化。这时，书架缓缓降落，地面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垂直的地下通道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书架贴在通道的一面，另一面是一架梯子。 看起来，莱斯利先生知道托尔斯泰庄园的秘密，这本书的重量正好能触动这个机关。 陈宇说， 但我不明白，莱斯利先生是英国人，他怎么会知道托尔斯泰庄园里的秘密呢？ 肖恩说，布劳迪警官把那份卷宗保存在了莱斯利先生的家里，我想莱斯利先生除了是德鲁伊教徒、生物学家以外，他应该也是个特工， 也只有这个解释了。来，我们下去看看，这里面一定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于是他们纷纷掏出了手机，把光线对准通道下方。陈宇第一个走下去，李耀杰断后。在黑暗中，他们感到下面有些湿热，在手机光线的照耀之下，他们所看见的只是布满灰尘的墙壁。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面应该没人，最起码近期并没有人进入的痕迹。 你能肯定？ 当然了。陈宇说着就来到了地下，这里距离地面大约有十多米深，另一头是一道狭窄的走廊，不知道通往何处。 他们缓缓前行，顺着这条走廊一路走下去。没有多久，他们就借着手机的光亮看见尽头处一个很普通的箱子。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将箱子打开了，里面放着好几份文件。 哎，这里面光线太暗了，我们看不清楚，要不我们先离开这儿。 几个人原路返回，又爬上了一楼。 陈宇说，这很可能就是卷宗啊。 我想莱斯利先生知道莫斯科的这份卷宗就藏在这儿。 我看一下。 艾琳娜说着打开手机里的照明系统，翻开了卷宗，然而看了大约一分钟，她的眉头渐渐皱起来了。 怎么了？ 陈宇问道。 这份档案好像没有提到扎伊采夫，说的只是一起银行抢劫案。 艾琳娜说。 哎，这什么意思啊？ 莱斯利先生把活尸交给肖恩，把我们引到这里，就是为了一起银行抢劫案。 几个人都感到惊讶和失望，一时间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就在这时，王腾低声说， 咱们被包围了。 你又有感觉了？ 肖恩问。 是的，你们必须要相信我，我上过战场，是直觉让我活到战争结束。 几个人拿出了枪，他们每移动一步都缓慢的如同静止，和猫一样悄无声息。可是即便如此，当第一颗子弹射破玻璃飞入屋内的时候，他们也只能以最快的速度趴下。接下来 外面是一阵乱枪扫射，整座托尔斯泰庄园都被密集的子弹围裹着。 隐蔽，快进卧室！ 王腾叫道。然而玻璃被击碎的声音，子弹打在墙壁上反弹的声音，让他们什么都听不清楚。王腾躲在一个墙角处，看见子弹打在地板上的轨迹，回过身去对着窗外开了两枪。陈宇也随即开了一枪，他们也不知道是否打中了敌人。艾琳娜躲在门口拐角处，透过窗口见不远处的树丛内有一个人影，便开了一枪，正打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当场倒地，然而玻璃碎屑将他的手臂划出一道近30公分的血口，鲜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衣袖。李耀杰这时不再如之前那么冷漠，他看见艾琳娜拖着一条血迹斑斑的手臂在另一头不禁大声问道，艾琳娜，你中枪了？ 没有，只是被玻璃划到了。 艾琳娜着急地说，我刚才看见对面大树上有个人，你把他打下来。李耀杰大步上前，在窗口处置停留了眨眼的功夫，就对着远处大树开了一枪。只听一个人从树上落下来。 停下，别开枪了， 肖恩说道。 为什么？ 王腾问。 我有个办法，你们听我的。 很快屋内的火力全无，屋外的人也渐渐停了火。整座托尔斯泰庄园已经是千疮百孔，大约过了两分钟，屋内依旧没有任何动静。外面的人开始进屋搜寻，他们的目标就是找到这几个来自时空安全局的探员，然后将他们干掉。然而他们几乎将整座托尔斯泰庄园都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个人，连那座书架下方的地下通道也查了一遍，依旧是毫无所获。他们一部分人留在外面，紧盯着屋外是否有人逃出，就在这里里外外的搜寻之下，依旧没有找到他们。这五个人似乎凭空消失了。他们用俄语发出咒骂声，但是无济于事。艾琳娜在暗中听到他们说话，他们似乎准备炸掉整座托尔斯泰庄园。可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又出现了一阵骚动，接着枪响了。他们五个人都拿着枪，警觉地看着下方，心口剧烈地跳动着，因为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并且他们所处的地方几乎无路可逃。艾琳娜懂俄语，她听见外面是俄罗斯的警察包围了这里，正在围剿这群极有可能是前行者组织派来的杀手，但是她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这也许是个陷阱。片刻以后，枪火声渐渐平息下来。下来吧，一个男人的声音从下方传来，他说的是英语。艾琳娜朝下方望去，一道刺眼的光芒照在他的脸上。艾琳娜心口乱跳，脊背发冷，她缓缓低下头，透过刺眼的光，她看见了伊格洛夫的脸。她知道无论伊格洛夫是什么人，自己都已经被发现了，他的同伴也已经被发现了，并且他们已经无路可逃。此刻伊格洛夫并没有开枪，他只是用手电筒照在艾琳娜身上，他这会儿只能按照伊格洛夫的话去做。当他一点点往下移动，最终从烟囱里钻出来的时候，看见陈宇他们已经从别的烟囱里钻了出来，正站在客厅里。伊格洛夫身旁有一支警队，屋外围了很多人，地上躺着十几具尸体。 这是怎么回事？ 艾琳娜问。我现在可以相信你们的确是时空安全局的探员了，伊格洛夫说。此前在英国的莱斯利先生已经和我们这里说好，只有时空安全局的人才知道托尔斯泰庄园的秘密。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知道在 EIPU6 中时空安全局的分布吧？ 不知道，因为这是高度机密的事情，只有英国那边才会知道，然后由英国特工联系我们这里，这样能尽可能的保密，不让前行者知道分布在哪里，所以你们也千万不要告诉我们。 那你们呢？ 我们的人就埋伏在附近，我们知道真正的时空安全局的人会来这里，